你说我像你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，其实 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

解开心中的孤单，是谁明白我？情同两手，一起开心，一起悲伤，彼此分担，总不分我。或你，你为了我，我为了你，共赴患难绝望里，紧握你手。朋友， 只想让你知道，我真的很好，爱一生怨一世，我也会等你到老。只想让你知道，放不下也忘不掉，你的笑你的好，是我温暖的依靠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。 日前，北汽新能源启动了焕然一新活动第三季，鼓励更多老旧车置换成电动汽车，为首都的蓝天做贡献。旧车置换成纯电动汽车，可享3000元的补贴。为推动北京市与全球旅游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，倡导多种多样的旅游方式，参加80天环游世界主题活动的旅游达人们18号出发，80天后将回到北京。10月17号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统计显示，中央和国家机关140个部门公车改革完成，5年共取消公务用车3868辆，车辆减压率达61.8%。2017高校应届生竞争力的报告近日发布，今年的应届生平均薪酬为5074元，同比上涨了14.1%。互联网依然是应届毕业生最心仪的行业之一。工信部近日发布消息表示呢，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成绩很大，要建立推动新能源汽车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。近期，我国自主研制的 ARGL-1 飞机高原航线试飞成功，该飞机已具备在高原环境安全进行航线飞行的能力。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办法，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相继出台，标志着我国律师的制度改革驶入了快车道。北京市数独运动协会18号发布消息称，第12届数独锦标赛日前在印度的班加罗尔闭幕，中国数独队首次在境外获得世锦赛的冠军。 星星的黑夜，让我一等。 就是无奈我心要变难变，道别再等也未如愿，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，应该怎么决定挑选。 在1993年，一位非洲的小伙与母亲得到了一盘磁带，里面有一首中文歌曲，成为他母亲生前的最爱。后来呢，他母亲去世，他想找到这首歌，找了20年没有结果。终于有一天遇到了一对台湾的情侣，才知道那首歌是罗大佑的《恋曲1990》。当他再次听到这个旋律时，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接下来我们也为你送上这首《恋曲1990》。 明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是一匆匆数年。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，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，黑漆漆的不枕边是你的温柔，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。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。人生难窗前，